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各位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我是静乔。首先来关注电影资讯。昨天定档于本月18号的电影《中国合伙人2》发布了勇往直前版海报，海报中三位合伙人面带微笑在高楼大厦间向前奔跑，似乎胸有成竹，周围则是散落一地的一张张传单。这场互联网创业能否迎来成功，令人期待。原定于本月21号上映的电影《大人物》改档到2019年1月11号。电影翻拍自韩国影片《老手》，由白夜追凶监制，伍佰导演，王千源、包贝尔、王迅等主演。因《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等作品走进观众视野的演员张宇再出新作，由他和马丽主演的电影《东北虎》在黑龙江鹤岗开机，并同步曝光海报。动画喜剧电影《绿毛怪格林奇》将于本月14号正式登陆中国内地。昨天影片发布了中文版配音特辑，潘粤明用声音赋予格林奇更多的魅力，并对格林奇的人物性格进行了全面分析。爱情喜剧电影《月半爱丽丝》日前于厦门正式开机，主演关晓彤、黄景瑜亮相现场。这部电影讲述了胖女孩因为一次意外的机遇，摇身一变成了人见人爱的大美女爱丽丝，从而与音乐才子以及偶像上演了一部曲折不断的奇幻爱情故事。再来关注演出方面，开心麻花全新年底大戏《谈判专家》将于本月5号在世纪剧院上演，演出将持续到明年1月27号。剧中不靠谱的谈判专家爱上了落魄男主，反套路剧情状况连连，笑料不断。现在购票2张8折，开心麻花官方微信购票将再享95折。中国儿艺小小代言人主题活动从2016年举办以来，共有近4000名孩子携梦而来，获得了300多万人次的关注与支持。近日，中国儿艺再次开启“同伴展风采，好剧我代言”2019小小代言人主题活动，将面向少年儿童招募评选12位小代言人。以上资讯是由静乔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受不断扩散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京市的降温非常的明显，而且偏北风依然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明天白天，平均风力会达到4-5级，阵风会7级左右，风寒效应非常的显著，大风和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风防寒和一氧化碳中毒。另外呢，北京市的火险等级为2级，属于高度危险级别，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还应该特别注意用火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是-9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也只有-4度，最小相对湿度10%，各位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演艺群英会。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 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提到改革开放，你有什么深刻的记忆和故事？提起广西壮族自治区，又有什么吸引着您的目光？为纪念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为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和我们一起走进电视剧《北部湾人家》，看大家庭在改革开放中怎样前行，以小家见大家，以家风筑国风。今晚演艺群会邀请各位主创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大家庭的温暖故事。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张爽。 哎，欢迎大家啊、今天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介绍一部我们会走进北部湾人家，然后带您一起回忆改革开放40年。而且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就是北部湾人家当中的两位主演。首先欢迎一下在剧中饰演电视剧就是饰演韦家大女儿的张涵老师。你好，张老师。 你好。 哎。欢迎您，欢迎您啊，来做客。那另外一位我们的这个嘉宾呢，哎呀，这个天太冷了，现在正在处理一下身体哈。 对，然后急性肠胃炎，我觉得这两天好多朋友都会这个有急性肠胃炎这个症状哈。 不知道是不是急性肠胃炎呢？ 反正就突然间就不太舒服，因为其实已经来到了直播间的现场。 对对对，一会儿我们再让他身体舒服一点，然后马上回来跟我们聊，没关系。张涵老师在这儿呢，我们觉得张涵老师这要聊开了以后，那话题滔滔不绝，因为这部剧里的很多演员，包括很多人。跟您都非常的有缘分，是不是？ 是啊， 张老师， 对对，因为看我这个年龄段属于这个承上启下， 您客气啊。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特别小的时候，跟这个咱们戏里边杜源老师啊谈过恋爱 哦， 对。跟谈过恋爱，做他的女朋友。 剧中谈过恋爱， 对对对， 吓我一跳， 我都没敢问，大喘气嘛。然后那个。演我妈妈的刘丽丽老师，那是就是我特别的喜欢的一个啊，也是姐姐吧，因为我叫她老师，也叫姐姐。她是在，哎呦，现在话说篱笆女人狗那个时候，有 篱笆女人狗，这可是 是不是小30年了？ 对，肯定 小30年了。那是88年的时候，我们拍第一部的时候，她演我的二嫂， 啊，演亲戚。 要演我的二嫂，那么这个戏的演我的妈妈。 哎呦， 对，我就觉得这个他这个关系，这人物关系， 这好家伙，这么多年的缘分，你们还有其他的合作的剧吗？ 没有了，但是前几年好像我们参加过一起，有一次参加过一起参加过一次活动 啊。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篱笆女人和狗》当时的农村三部曲啊，那个时候上映时间应该是1989年，然后 呢 89年，然后出品时间啊89年，但是拍摄的时候应该就是88那时候。 88年一次，然后中间停一年，然后再拍，一共三部曲嘛，三部曲拍了。是个3年嘛。 哦，所以在这部《北部湾人家》当中又再一次合作了。 对，我们感情很深的。 哟，那再次 剧组一碰头，于克突然发现，哎呦，这不是谁吗？ 哎呦，这不是我小姑子吗？哟，这不是我二嫂吗？ 哦、 完全没变，30年前的感觉、 啊。 那这个电视剧讲的是什么？我觉得咱们也请张老师介绍一下哈。 就是咱们这个 北 部 湾 人 家， 对 对 对， 这个北部湾人家其实是，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的戏，是讲这个广西壮族自治区啊，这种改革开放，这么一个典型的这么一个家庭戏的这么一个代表吧，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家庭戏，我觉得属于这种， 就是他的故事主线呢，就是围绕一个家庭展开， 对， 然后去描绘他这40年改革开放当中的是变化吗？是以情感为主线吗？亲情、爱情、友情 都有，都有，其实最主要的是那个演我爸爸妈妈的哈，就是父辈的这种，说是。你说一个家庭嘛，是以他们是根基啊，然后他们的儿女，他们的这个所有的变化，其实最后我觉得特别感人的就是每次戏回，就是拍来拍去回归还是回到老，就是爸爸妈妈的这个他们的主线上，以他们那个线是主线，然后下面的孩子们啊，老大老二这些。 以他们为主线，就因为他们毕竟经历的跨度会比较大，然后呢包括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步一步所跟随着时代所发生的一些变化的这样一些故事是吧。在您扮演的是大女儿是吧，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个角色吧，您这是扮演的是个什么角色啊？ 我这个角色就是典型属于那种贤妻良母，中国式的贤妻良母式的、刘慧芳式的、 刘慧芳式的、 刘慧芳式的啊。而且他是最后是到了农村、到了就是这个偏远的山区嘛，跟着丈夫，然后就嫁到那边去了。当时其实他也是，他是烈士的女儿，也是他也没说是就是农村人还是什么城里人，但是他嫁了，跟着这个丈夫结婚以后就嫁到了农村，是因为。这个丈夫他有一个特别的那个爱好，就是他要写山歌、他一直在对，就是一直在去追求这条路线，在这个写山歌这条路线上自己去就是可以背这个包，就是到处的去几天几天不回来、到那个就会找到这个 明白，就是您当时就是因为您说，您丈夫是一名这个山歌的传承人哈，对， 传承人、 就是喜爱山歌的这样一个人。 他是一个比较那个，这是他这，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是他一生的追求吧。那么就说这个桂川爱他嘛，爱他就说丈夫的。 事业 就是他的、他就把他就变成自己的了。我觉得特别的那个好玩的就是，丈夫是搞创作写这个歌的，写民歌的啊。他在戏里倒是没怎么唱，倒是我就觉得我好多那个好 几出。他写您来唱是吗？ 他也不是，就是。戏里本身剧本就有一个就是环节，就是他那个桂川要唱歌嘛，唱那个祝酒歌，就是这个祝酒歌是壮族的那个，就是他们壮族所有的人都知道这首歌，也是挺老的一首歌了，都很多年，好像父辈 哎 都。 张涵老师，您会唱吗？现在还记得吗？ 这个真是，我刚才说，我说怎么突然间，我是怕你们提，我说怎么突然间，我真的忘词儿了，就是 词儿记不住了。 他那个调是什么呢？因为每个少数民族，其实他，你看 调我能记住，调 对吧？ 对， 比如说你看蒙古族，或者是咱们说各种少数民族啊，他祝酒的时候都会有就是属于这个少数民族特别独特的一种旋律， 旋律， 这个就是 文化。 贝亚诺雷。庄稼敬酒要唱过来，山歌声声伴酒唱，酒唱歌心也碎，贝亚诺好比人 底下人是哎呀诺嘞，对对对，就是这、我这没有准备都忘了，你这 哎呦哎， 这是现学，当时也是现学 哦。 但这调子一出来， 你们一问我就懵了， 马上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去少数民族去旅游的时候 就 发现， 你脑海当中会出现那个画面，就大家一起哎那、 而且你看他跟那个就蒙古族的也不一样，蒙古族说哇一出来那个壮阔那感觉， 他们是用那个就是什么几个女孩用那个竹子 啊、 就那种什么。什么碎碎碎擦擦擦碰一下、然后跳进去然后再碰一下。 哎您跟谁学的呀？ 我就是在网上嘛，就是要因为你不是你剧本要说哎呦说那个桂川唱歌 啊， 那你肯定要 唱歌， 对，唱歌唱山歌，而且祝酒歌， 嗯， 我一下就傻了，我说祝酒歌而且是壮族的 啊， 我就没我不是唱，我不太，其实我平时不唱民歌、就喜欢哼哼也是哼哼别的，但是就是民歌、然后说是那个还想什么刘三姐什么好多歌什么之类的、当时我就跟我还问过导演，我说是唱刘三姐的歌还是就唱这个祝酒歌、导演说你就唱这个祝酒歌吧，哎呦真是挺难学的、这个那个调调是那种、你还得唱出他们那个 对 那感觉 来，那个感觉，对对对，嗯，哎呦，所以您就 很难拿捏， 您就自己自学成才了， 自学成才 啊！ 你得听啊， 啊， 录到那个手机里边， 嗯， 啊，每天哼哼呀呀的那种， 嗯， 哎，你们这个剧组整个为了拍摄这个，因为它会反映了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整个的一个它发展的一个历史啊，你们有去当地进行一些采风或者是干嘛吗？驻扎吗？啊，或者学习什么的？ 这个好像是。演员这方面我做的比较欠缺、我不知道别人，导演肯定他们都会前期都会做这些工作啊、我们只是就是会去查一些资料，会去了解一下，是通过查资料啊看点书啊什么的，就真正去到他们当地好像还真因为就进村是我是最后是少数民族我进的村，但是我也是一直在找、就是找他们是不是也有我这种装扮的哈、当时后边几期都是带上那种他们少数民族那种 饰品 头饰啊、然后结婚接大婚，大婚的是那种真的是他们那个民族的那种衣服啊、那种特别艳丽的那种、然后只是在这个图片上面能看到，也有偶尔的也看他们就系的那个头饰是好多那个在街边有卖菜的啊什么那些的、那些阿姨什么的， 就是你还得去找一找就当时那种感觉是吧，因为现在那边也应该穿普通的就咱们说汉族的衣服了吧， 汉族的衣服，对， 所以要找那个就少数民族服饰的那个走路啊或者那表情那种感觉还得往前倒一倒那时间， 其实他那边人女人是很能干的、能干的，很能干，其实比男人能干， 是吗？ 但是说 少数民族的女人都是这样的， 对，又能干又善良， 背一个筐那种啊、然后什么孩子在前面抱着，就都在地里干活那种。 哎，其实说到您扮演的这个角色啊，是一个大姐的角色，我不知道您平时在生活当中您的性格是个大姐吗？ 是大姐姐吗？就是会照顾别人的那种。 我觉得我有一面是这样的， 哦、 因为是我觉得你当了妈妈以后。他那是本能啊，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种本能，去你照顾别人嘛，照顾别人去包括孩，就是特别是孩子把我给锻炼，我就觉得是你必须要去操心呐、责任呐、这些都每天的都是重复的，他已经变成了本能的了， 那其实这里面又是一个善良的角色，是不是您在饰演一些角色的时候导演都会找您演那种特别善良的角色，就是卦象人一看就是 这叫定型了是吧， 我不挺好的吗，叫卦象、 对，是不是您都是饰演那些比较善良的角色？ 我什么都演过的， 那但是那种 很善良的角色，您觉得 更深入人心， 最你演过的觉得自己都觉得特太坏了的，或者是特反的那个角色是什么？ 特反， 特就跟你性格 完全不一样， 反差特别大的，有哪部戏？ 我那个去年，我是不是对？去年拍完那个，就是拍完那个戏，然后就接着咱们那个戏了。之前那个 是一个特别特别的那个，就是跟这个完全反差。他演了一个，我演了一个市那个市长的夫人，就第一夫人嘛，说那个市里边的，就是特别腐败的那种，每天打牌呀，想着赚钱呢，就是最后老公就栽在他手里了，就是反差非常大， 所以那个角色对你来说还是很有挑战的吧？ 其实演特别特别善良，其实特别特别不好演，真的哪有说这人都十全十美，这个大姐其实桂川，好像她身上感觉像没有什么缺点，我觉得这种人是比较难演的。 哎呦，还真是啊！如果演坏人的嘛，就是往坏了使呗。 坏人，好坏人有戏啊！ 坏人有戏， 对，坏人有戏。 哎，您这句话倒是说的是啊， 就是演坏人的时候，你弄点眼神啊、动作呀。 他那个主要讨巧嘛。你这个桂川，他就是怎么说呢？善良，你得真的是就是发自内心的去。爱你所有身边，像剧本说你真的是从嫁进门啊，嫁到这个家里就伺候一个瘫痪的妈妈，婆婆一直伺候，然后儿子生下来就寄养在爷爷家，那爷爷就是给抱走了，那么他两头跑啊，就是有时间就到城里去，他想儿子呀，他毕竟他是亲生的儿子， 对， 后来这儿子又出国了。那作为妈妈来说，那肯定是桂川这个人物，那肯定是他从最根本上他都是替别人去想，他从小又是寄养在这李雪健老师演的这个我的爸爸家里面，因为他是烈士的孩子嘛，所以我觉得寄养在别人家的孩子呢，从小就肯定是骨子里要懂事儿的，是那种 独立性比较强。 对，其实他也在看别人的眼色啊。 哦、 对，他懂事儿嘛，又他又是老大， 哦、 所以长此以就是他是一种习惯吧。长此以往的他这种责任心和这种善良，他都成了他的习惯了。 明白。那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这是一部反映整个跨度非常大的这样一部那个剧啊，而且反映了一个这个咱们国家改革开放40年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的这些年的一些经历。那我想反映在个人身命运上面，您身上这些年都有出现了哪些变化？就是在您的这个角色身上啊。 在我角色这个身上， 对对对，就您扮演的这个角色身上， 桂川， 他都经历了哪些事情，跟时代是有呼应的啊？ 他从一个他其实跟时代是很脱节的，因为他毕竟在山村里面，他一直都在山村里边，因为他那个两极的那种思想，就是非常的非常明显，因为儿子在美国，所以他儿子回来以后。思想上 接不上， 所有生活的习惯那完全那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的嘛。但是你我觉得好奇怪，就中间他们也有说是电话联系啊，以后书信呢可能是也有书信，但是你剧本里没有表现，那么多年那肯定是也有联系的，但是你毕竟没有见过面呢，就是很多年没有，突然间他从美国回来，而是带了一个洋妞回来， 哎呦呵， 那做妈妈的又是在山区里边的， 这肯定接受不了、 那么传统的这么一个女人，她肯定是哪儿她都适应不了，她都有一句台词，后来我跟导演商量，我说她都不知道怎么做她的妈妈啊，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做你的妈妈，就是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就是。我说什么你像没听见一样，你做你的，你说你的，我就像一个，我每天都得看着他，哟，他就跑到那个房间里去了，把门一关，跟他女朋友嘀嘀咕咕咕出来，妈我走了啊，唰走了，他妈妈给他做了一堆饭，就是在桌子上等着他回来，都是当地的那些土饭啊，因为知道他从美国回来，结果说饿得要命，说啊做好了，然后一回头，哎呦，两个人回来了，回来那个拿了披萨。女朋友拿了个披萨，说我们吃饱了，在外面就吃完了，就是妈妈的那种心理，当妈的啊，哎呦，我做了母亲，知道就特别的难受啊，就是就一下子就无语了， 哎呀。 你们都吃完了，就是自己，你说 没有存在感，或者叫做 是的， 所有的付出都白费了那种感觉。 对对， 哎，所以您现实生活当中跟孩子有代沟吗？或者是 有、啊、 也有，他小啊，他很小，他很小的。 哦，您孩子这个很小是吧？ 很小很小。 所以那还好，不会出现，比如说 那更加的了，更加。他有时候说的那个话，我得琢磨半天，哦，那么回事 儿啊。 就是比如说跟他聊天的时候，会也现在就已经出现，比如说有些东西感觉跟他聊的，他说的你听不懂了那种感觉是吗？ 但其实也能听懂，只是说，哟，他怎么会？这么小他就会有会出现这样的语言，都是网络语言呢、 哦、 对，都是很那个，就让我很惊诧，有的时候 很惊诧的、啊、 对。 您会害怕将来有一天自己跟孩子说也出现剧中的这样的情况吗？ 我觉得还好吧，我觉得也完全不可能、嗯、因为这个是毕竟是他是他太特殊了， 明白、 哦、 对 太特殊了。 无论他孩子的成长环境也好，就是成长经历也好、嗯、都是具有他那个时代的独特性在里面的啊、 嗯、 成长的独特性。 主要是这个他走了，后来去美国了，你再回来、嗯、妈妈还是在农村，就是这个两极太 其实他也是映射了，就在真正的社会生活当中，可能也有这么一波人，就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后，就是生活变好了哈，然后家里可能子女出国了，然后接触到了很多新鲜的事物，但是可能留在国内的父母辈的这些人呢，他还是一些老的观点，所以就可能会有这样一些代沟， 没有成长或者是那个没有学习。我不知道这个张老师，您平时业余时间会没事去比如说提升一下自己啊， 翻翻网啊，然后看看新鲜事物， 报个班 啊 什么，学习一下什么、 哎、我这方面特别的差我这方面特别特别的差，我觉得以后我一定要去，是怎么说呢，就是人说与时俱进 我真的，我要不然我真的是被我儿子会嘲笑的，真的，孩子他会从心里边，因为他在学校接受的东西很新，回来、嗯、因为你总是你去拍戏完回来你总是这点事儿、他会觉得哎呦妈妈一问你别说一问三不知，这真的特别糟糕、所以 这个剧也给你引来了一些反思是吧 是 就是觉得如果要是不接受一些新鲜事物的话，可能会跟子女的共同语言会变少。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 提到改革开放，你有什么深刻的记忆和故事？提起广西壮族自治区，又有什么吸引着您的目光？为纪念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为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和我们一起走进电视剧《北部湾人家》，看大家庭在改革开放中怎样前行，以小家见大家，以家风筑国风。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O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疯狂双子星》来了！12月21日至1月27日，海淀剧院开心麻花微信公众号购票，2张8折起。四海皆兄弟，船上全是戏，双胞胎神设定，大错位笑不停，爆笑不断，包袱猝不及防，舞美逼真，机关暗藏，玩转错位，大笑贺岁，兄弟来不及了，快上船！ 快乐很简单，87.6。 老铁，长这么大我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儿 就是买个好房， 就是装个好家。 嗨，找一款心仪的风格，买一堆大牌的建材，雇一帮专业师傅装呗。 哪儿这么麻烦，全包圆999一平米，这些事儿全都管了。 那80平花89000拎包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整装啊。 错，是全包圆整装。 400-606-8866，省心整装全包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动链接等信息详情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儿子，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圆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 不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哎，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哎，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呢。 妈，在全包圆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在那个演，那个时候我们叫演员队，我在演员队见着他，他留了一个大长头发，特别特别长。我当时想，哟，我说李老师怎么为什么留一大长头发呀？他们说他在外边拍戏，拍古装戏呢。我拍什么呀？演宋江。 最早的那版的。 最早的，对。 水浒。 他当时候特别的那个，有整个那个状态都特别的，那是他最好，我觉得最好的时候。 最帅的那个。 最帅的时候 。 现在也很帅，现在老帅。 老帅哥了。所以您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当时见到他的时候的印象。 对，那后来就一直。我们所有演员当然都会，很多演员都想跟他在一起拍戏。他就像真的像一面旗帜吧，真的是。对， 他是会僵吗？还是说跟他搭戏特别舒服？就是会让你马上进入到那种 状态。他会感染你，就是你跟他演戏，他演我爸爸，我就觉得，其实我在这个戏里边吧，就是戏不是特别特别多啊，不是说相对他们几个，我几个妹妹啊，我的戏算是少的。但是你每一场戏，你只要是，反正我们这个组的演员都非常非常的好，可能是李老师真的是就像一面旗帜，就是他到现场很安静，然后我们大家都会，就是他坐在那儿吧，我们也会就是静静的也坐在旁边，大家都在那看剧本，然后会导演会提前让我们来对词啊什么的，反正每次你看见他。你总感觉他会把你一下就带到那个戏里边了，就是他是一种感染演员的，真的是很有感染力。 就听您说的时候，就感觉李老师往那一坐，他身上自带着一种气场和那种 真的是有 就那种感觉。 而且搭戏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说对手特别重要。听好多演员说，就是跟好的咱们说戏骨演员去搭戏哈，就真的会让你觉得他只要一个眼神过来，你马上进入到那个角色当中， 就你也变得会演戏了，是吧？ 对，就觉得你就是你说那个话就在这个情节当中就没有问题，说很容易进入状态哈。 是。他会，他就感觉生活在这里边，他就觉得你在那儿，他就是你的父亲他很真实的，就是特别的那种，他就是用心在演戏嘛。 而且我听说李老师为了这个剧，也是提前很长时间就已经到了当地去生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 是吧，可能是。 然后那个说是他这个为了到最后能够完全的向大家更好的展示出是一个广西人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提前了好几个月就来到了这个广西这边来进行生活体验，然后呢，所以到最后呈现出来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感觉也是特别的好啊。所以刚才那个我们的张老师也说了，说整个剧组啊都特别的棒，给我们再介绍其他的吧，说说导演吧，好不好？ 好呀，导演真的导演非常好，导演好啊，就是他能给他就我们在对词儿的时候，比如说导演你看，我觉得这句话是不是，就是他会给演员一个很宽松的一个创作氛围。他说你们先觉得是哪儿觉得不舒服哈，自己对对词儿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会经常就天天碰戏嘛，碰戏对词儿。他在现场特别对演员特别的尊重，他要觉得你这个好，你比这个原剧本的好，他会觉得哎，那你就按照你这个演员都有自己的想法嘛，二胡创作或者什么。他会特别尊重你，这点特别特别的可贵，特别的可贵。 那其实 包括我跟我儿子好多戏，都是我们私下那样去对词啊，对词，然后可能是 碰撞出来的， 对，跟剧本可能有一定的这个 出入。 对，他都会尊重你，他只要觉得好，我觉得这一点是他特别可贵的一点。 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地方，都是你们的闪光的碰撞出来的一些， 是啊， 一些台词或者怎么样啊？那 不拘泥于剧本的这种，给你们更大的一个创造空间。 对， 对。但其实刚才我想问一个问题来着， 他会特别鼓励演员，你说演员，你这条说拍好，他真棒，真棒。就是你在上面，你想再演的时候，真的有一种特别有信心。 但是你说他老说真棒，那你要没演好，他说真棒真棒，我们来再补一场。 还可以演，那我们演员都愿意啊，真的都愿意啊， 都愿意是吧？ 是啊， 所以他是一个鼓励型的导演， 特别好。 有那种给特别施加的那种导演，就说演员拍了这条不行，再来。 然后比如说拍三条不过，你这都不行，算了。 哎，您这张老师，您是那种会受这种情绪影响会比较大吗？ 我觉得所有演员都挺脆弱的，其实在现场有的可能是就你可能是表面上的，我觉得演员都非常会，因为你演戏嘛，你要不敏感你怎么去演戏啊。他会在乎对手给他的所有的反馈给他的一些反应，你包括就是说导演的话，当然我们会，导演是演员的一面镜子，那么他说的话我们当然会特别认真的去听， 特别认真和在意。 那当然了，他会说，哎，赵二你这个地方应该再这样或再那样一下，我们都会很认真的去想他的话。 哎，张老师，我最想知道您这个演戏这么多年啊，这经历过程当中有没有真的就是自己在演的过程当中就把自己就急哭了，或者是遇到坎儿了，卡在那的情况啊？年轻的时候会有，就更年轻的时候。 你是说你是想让我得罪导演 吗？不 是，得罪哪个剧组的导演吗？ 不是，咱不说导演害了你啊，就你自己演不出来了或者怎么样？ 不是，是这样的，我觉得他每个剧组每个剧本啊，每他的要求都不一样 啊， 不一样。你拍电影也好，你拍电视剧，他当然肯定不一样。我就不说什么戏了，就是。啊，也就是近几年的，但是我们那个戏最后获了一个奖啊，获了一个釜山电影节的奖，那是前年吧。拍那个戏拍的比较，那是现实主义题材，导演要求演员一点妆都不能化，连粉底都不打。当然我演一病人是应该的，但是你说这拍这个过程中肯定有这个去纠结呀，你说不让我化一点妆。上去演戏，因为作为一个女演员那么大岁数了，对吧？对呀、他肯定他都爱美 啊，对 啊，但是真的是掰呀纠结呀， 哦，心理上还 那肯定是 啊， 我就说你可以，我可以是个病人，但是就是你不能让我完全裸妆去上去演戏。他就跟你说为什么要全部裸妆，他说有也有道理，他说他的有他的道理啊，但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就是女演员，你就是特别在乎自己的形象。 所以那个时候心里还这个小肯定是纠结了好半天的， 纠结，很纠结，很纠结。 我 们最终还是尊重剧本 啊， 还是按照剧本的要求去做。 嗯， 然后那个戏最后，其实我们父子，哎呀，背后里真的是我们打呀吵啊，其实都为了这个剧本好嘛，就为了能演，也能演一个，把这个角色能完成好。其实还是。后面的就是背后的我们的纠结，我们的那种争执，那谁也不知道，只有我们作为演员，作为导演，我们剧组那是真的是 自己清楚， 我们明白啊，这个成绩是怎么得来的？ 明白。所以其实每一部作品背后都是凝结着这些创作者们。就是血泪啊，真的是血和泪。那个说一说咱们这部剧《北部湾》的啊，《北部湾人家》，然后刚才介绍了导演啊，还有哪些咱们剧组里的，您这个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他幕后特别有故事的人物。 对，尤其是这样，就我觉得他既然是展现改革开放四十年哈，大姐呢其实是一个在四十年当中没有太多变化，其实是与时代有些脱节的这样的一个典型。那在这部剧当中有哪个角色您觉得是在这四十年当中变化呢 最 快的， 他跟 就是让他直接从他身上看到了这个时代的变迁，有这样的一个人物的设置吗？ 应该有啊， 剧中谁？ 就是 剧中哪个人？ 我的三妹妹 啊， 小妹妹，她是 妹妹，您离得近一点，那个张老师，对，让大家能够听到您的声音， 她就是，其实，她是继承了父亲的，就是父亲一直是一个干部嘛，是吗？然后她是传承到我妹妹这一代，妹妹其实很多很多这个线是接替了父亲，它是一种传承嘛。对，它是代表了这个就是，这一面啊，就是父亲。还有一个女儿是二女儿，是我们家这个家庭非常。其实这个来介绍应该是我这个妹妹来介绍。 妹妹来介绍。妹妹病倒了，现在。 我把妹妹这活自己揽在身上了，你们问我，我很难为情的。然后这个有一个，我还有个妹妹，她是电视台的主播，也是导演，好像是导演的，是导演。她的老公呢，就是我妹妹来了， 来欢迎妹妹。 哎呀，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特别感动，因为 太不容易了。 兰溪老师现在脸都有点肿。 但是有点肿。您这个身体，因为最近大家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啊，刚才蓝旭老师在外面躺了半天，终于啊赶紧 进。我要纠正你一下，不是脸比较肿，是右眼睛 比较肿。对对， 起了一个急性荨麻疹，哎呀，真是对不起大家。 哦， 本来我今天想着要见到大姐，我特开心。 哦， 我现在也很开心。 对，我说我要跟大姐合影，结果我就这种姿态就来了，特别害怕大姐嫌弃我。 嫌弃现在45度角，这边完全看 不见。对，这样，我们摄影师啊，就拍45度就好了啊。 哎， 这半的脸肿就不要拍了。哎。这个赶紧让那个我们说， 让兰希介绍一下， 兰希老师介绍一下这部剧。 我 刚 才说了语无伦次，大家快说。 你说的特好。 说一说这个您这个角色吧，啊，包括您在这个对这个剧的一个感情啊。 因为韦桂苏这个角色，她是一个厅级的女干部。 嗯， 首先在我的演艺生涯当中呢，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角色。 嗯， 那么在这个人物的形象上，首先对我是一个特别大的吸引。 嗯， 然后因为是齐昕导演还有李雪健老师啊、刘丽丽老师和窦瑶老师，我觉得都是艺术家，和这些都是前辈级的演员老师。 嗯， 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多重的吸引力吧，我就特别渴望加入这个班底。 嗯， 那么其实对于这个厅级女干部怎么塑造，其实我在开机之前我也是很忐忑的。 嗯， 因为首先在我的圈子里面，我跟这类人物接触的非常少。 嗯， 在我心里我其实没有一个很立体的这么一个形象。 嗯， 那么也很有幸在开机之前呢，听到导演对这个人物的一个阐述。其实当我听到以后，我心里慢慢的就落地了。首先作为演员，我自己也认为一个角色的落地它一定不是单面的，我也不认为它是双面的，就是一个人物在生活中一定是在不同的环境有很多面的呈现。 嗯， 那么导演他就会想要在这个人物在工作的时候和家庭生活的这两个大的状态里面给他做一个很好的区分。 嗯， 那么就是奔着这个思路，我们就会在服装啊、化妆啊、造型上面下了很多功夫。 嗯， 然后从发型开始，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观察到， 嗯， 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的头发往一边撩，然后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头发会往另外一边撩。 哦， 因为当时我在剧里面的造型它是齐耳短发。 嗯， 那么这样的头发其实没有办法做更多其他的造型。 嗯， 那么我们商量了一下，就跟造型师啊跟导演沟通了一下，我们就决定就是说在两种状态里面分别把头发一边是放在左耳朵后面，一边是放在右耳朵后面。 嗯， 就是用这样细微的方式来体现这个人物的不一样。 哦， 对，如果有细心的观众可能能感受到这种区别。 嗯， 那么其实说实话，我们在拍摄100天的过程当中，我也是一点一点的走进这个人物。 嗯， 中间有一段时间其实我是很游离的，就是我那个状态特别不稳，我会跳进跳出。 嗯， 那我也很感谢就是导演在现场呢他并没有表现出不耐烦。 嗯， 包括我的对手戏演员就是鲁智伟。他的饰演者也是我就是中戏大打击师哥了。 啊， 对，他也很包容，也给我提了很多意见，所以我觉得就像大姐刚才说的。 嗯， 我们组的氛围特别的和谐。 嗯， 然后没有让我感觉到压力，所以我也是一个，因为大家都知道演员的现场其实比较脆弱的，容易被现场环境影响。 嗯， 那既然能有幸遇上一个这样和谐的氛围，我想我就能快速的调整自己，让自己就去往导演说的那个方向去靠。 嗯， 然后导演当时其实教了我一些小诀窍，就是这个人物他是有，就是这个人物身上嘛，他是有那种就是他喜欢翘着下巴那种感觉。 哦， 你知道吗？就是让人感觉到哎，就是我有想法。 嗯，强势， 对，我就是这个主意。对。 嗯， 他可能也用这种就是相对的这种外形吧，然后帮助自己去靠近他。 嗯， 所以我其实内心是很感激的。 嗯， 因为所有这些细微的东西都在帮我，就是在塑造这个人物上，是为了让他更丰富更生动，然后更接地气。 嗯， 然后在服装上我们也是工作的时候主要是以工作装为主。 嗯， 就是女士西装呢，有双排扣。 嗯， 有单排扣，颜色也是从浅到深，就是藏蓝啊。 嗯， 藏青啊，然后这种黑色啊、灰色。 嗯， 这种都是显稳重。 哦， 这种自信的这么一种感觉。 嗯， 然后回到家呢都会以毛衣为主，所以我觉得很多方面的细节都会让我对去靠近这个人物吧。 哎，说一说其实为了拍这部剧，我也听说您就是在拍摄地啊。 嗯， 广西当地也是驻扎了很久。 对 吧？ 过年过年也没回来是吧？ 哦，过年没有没有， 对吧？ 我们都是在剧组当地过的年。 哦，就直接过年的是跨年拍是吗？ 对，因为我们这戏前后确实有100天。 嗯， 对， 所以其实最后啊，还有一点时间，能不能30秒钟的时间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您所眼中的看到的广西好不好？也向大家推荐一下。 就三十秒了 。我们老师进来以后， 天哪，就介绍一下广西嘛。 对对对对对，嗯。 我没有去过广西，但是广西 啊，就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您拍摄的场地吧，啊， 对， 嗯， 广西壮族自治区， 嗯， 很特别， 嗯 嗯，它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然后城市很干净，然后很有这种少数民族的这种风味人情， 嗯 嗯，关键问题是在 咱们住的那个地儿， 对，拍摄的那个地方，就总让我有一种家的感觉，就这种感觉会帮助我快速的进入到这个人物 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虽然我是第一次来，但是我已经深深的爱上它了。 哇，好的， 是， 哎呀，今天其实真的是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啊，我们没有办法和这个大家聊太多了，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关注这部《北部湾人家》，一起来关注这部剧，好不好？ 对对， 谢谢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真的是辛苦你们了。辛苦了， 辛苦了， 好的，辛苦大家。 嗯，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将会听到的就是我们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特别节目啊，由我们的这个特别制作的北京电台的主持人为大家带来的一些诵读作品，和我们的这个阅读爱好者一起来读书。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赵爽， 下一个节目与听听掏耳朵。 读书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 还为我带来爱情。 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 让我了解了更多的世界。 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的给病人看病。 是我只能活一辈子的人活了好多辈子。 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 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与美好相遇，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胸无江海心南阔，腹有诗书气自华，改变从阅读开始。大家好，我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领读者，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大帅。今天我将会和前门小学5年级1班的贺福奇同学共同为大家领读来自孙进军先生的《我的祖国》。中国，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腾飞的国家，我很荣幸能够生活在这片美丽而又广阔的土地上。这个国家由历史悠久的封建统治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由成吉思汗统治的桑叶到今天的雄鸡，由5000年的岁月发展到今天的科学进步，一步步一点点，无不见证着中国曲折坎坷的悠悠历史和灿烂辉煌的今天。接下来就由我们为大家领读这篇文章。 高山巍峨，雄伟的山峰俯瞰历史的疯狂雨落，暮色苍茫，任凭风云掠过，坚实的脊背顶住了10000年的沧桑，从容不迫。我的祖国，大河奔腾，浩荡的洪流冲过历史翻卷的漩涡，激流涌进，洗刷百年污浊，惊涛骇浪拍击峡谷，涌起过多少命运的颠簸。我的祖国，地大物博，风光秀美，孕育了瑰丽的传统文化。大漠收残阳，明月醉荷花，广袤大地上多少璀璨的文明还在熠熠闪烁。我的祖国，人民勤劳，56个民族相濡以沫，东方神韵的精彩，人文风貌的风流，千古流传着多少美丽动人的传说。 这就是我的祖国， 这就是我深深爱恋的祖国，我爱你源远流长灿烂的历史，我爱你每一寸土地上的花朵，我爱你风光旖旎壮丽的山河，我爱你人民的性格坚韧执着。 我的祖国啊，我深深爱恋的祖国啊，你是昂首高航的雄鸡，唤醒拂晓的沉默，你是冲天腾飞的巨龙，叱咤时代的风云，你是威风凛凛的雄狮，舞动神州的雄风，你是人类智慧的起源，点燃文明的星火。你有一个神圣的名字，那就是中国啊，我的祖国，我深深爱恋的祖国。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搏动的心脏跳动着5000年的脉搏，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涌动的血液奔腾着长江黄河的浪波，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黄色皮肤印着祖先留下的颜色，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黑色的眼睛流露着谦逊的笑窝，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坚强的性格挺拔起泰山的气魄，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辽阔的海疆装满了我所有的寄托。 我的祖国，可爱的中国，你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你孕育了伟大的民族，我自豪你的悠久，数千年的狂风吹不折你挺拔的脊背，我自豪你的坚强，抵住内忧外患，闯过岁月蹉跎，我自豪你的光明，中华民族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我自豪你的精神，改革勇往直前，开放气势磅礴。 可爱的祖国啊，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挽住你力量的臂膊，无论我身居何方，你都温暖着我的心窝。可爱的祖国啊，你把住新世纪的航舵，你用速度，你用实力创造震惊世界的奇迹，你用勤劳，你用智慧进行了又一次更加辉煌的开拓。祖国啊祖国，你永远充满希望。 装房子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Michael， 老铁，长这么大我干的最对的一件事 就是买个好房， 就是装个好家。 嗨，找一款心仪的风格，买一堆大牌的建材，雇一帮专业师傅装呗。 哪儿这么麻烦，全包圆999一平米，这些事儿全都管了。 那80平花8万就拎包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整装啊。 错，是全包圆整装。 4006068866，省心整装全包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北京电台携手斯凯乐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斯凯乐户外用品15周年感恩回馈，冲锋衣、羽绒服等疯狂放假。搜索斯凯乐户外生活馆。 北京电台携手民众体检中心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您赴约。 要体检去民众，民众体检中心高端健康管理品牌，引领未来式体检。4006663373。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